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宋元明清各代都曾出现过传国玉玺再现于世的传闻。最荒诞的一幕当属宋代咸阳平民段义献玉的故事。 宋哲宗赵熙元符元年，即1098年春正月，陕西咸阳一位名叫段义的人向朝廷呈递一尊玉印。三月，当时的翰林学士，后来的权奸蔡京受命对此尊玉玺进行鉴定。宋史对鉴定报告有此记载：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样的鉴定报告自然让宋哲宗大喜，于是择定吉日进行受宝仪式，将年号改为元符。宰相张纯受命在玉印上题写天授传国受命之宝，而一介布衣的段义则被任命为右班殿直，并赐捐200匹。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所谓的鉴定报告穿凿附会，完全是拍赵氏王朝的马屁，后来一直贻笑大方。在各代帝王中比较清醒的还要算清乾隆帝。乾隆之前，他的先祖多尔衮得一玉玺，认为是传国玺，珍藏清宫，传代至乾隆手中。他经过一番仔细鉴定，写下了一篇《玉制国朝传宝记》，分析了传国玉玺的真伪，附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复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撰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名甚。读玉质盈结如结方，方得数尺四寸四分，后得方之三，以为良玉不易得，则信矣。若论宝，无论非秦玺即真秦玺，亦何足贵？故宝器非宝，宝于有德。 乾隆视德为宝，而不是玉石之物，算是帝王中一个智者了。古事悠悠，沧海桑田，如今传国玉玺只作为一桩历史谜案供人们去凝想回味，离我们似乎已经远去了。然而2001年10月18号，东方网上赫然发表了一条消息。东方网10月18号消息，蔺相如完璧归赵是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和氏璧被秦王制成玉玺，历经20余个大小王朝的10余位皇帝争夺后神秘失踪，失传至今已有1065年。那么用和氏璧制作成的传国玺究竟是什么模样？昨天在杭州中国建设银行的保险箱里，我们有幸一睹这珍贵玉玺的风采。以变彩拉长石为原料制成的玉玺呈宝塔式的正方形，上雕螭虎钮。神奇的是，在阳光的折射下，墨绿色玉玺周身会散透出点点晶莹的蓝光，玺底刻有受命于天，济寿永昌8个大字。此玺是已故著名国际地质学家、宝玉石和观赏石专家袁奎荣教授多年研究复制而成。袁教授在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和宝石学基础上考定了和氏璧玉玺的原料、形状和玺纹，重现了千年古玺的本来面目。想不到传国玉玺又能再现于世，尽管是一件复制品。对此，学者祥峰毫不犹豫地公开提出异议。祥峰对袁奎荣教授还是了解的。袁奎荣，男，汉族，国家级有突出贡献地质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嘉善县人。1952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并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任教。1980年5月调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先后担任系副主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院长，兼任中国岩石矿物地球化学学会理事、杭州宝石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后为该校副院长。祥峰首先质疑璧何以能作玺。首先我们来说何为璧呢？扁圆形，中空之美玉也。何为玺？印章也。和氏璧要研制成号称4寸4分、厚德方之3的玺，一般的打磨雕刻技术可以达到吗？不知道研制当年传国玉玺的同志敢不敢保证他可以用扁圆形的中空的和氏璧以及2000多年前的技术来制造这尊传国玺。如果真可以的话，和氏璧可是个巨大之璧，最小的半径也应超过10寸，其厚度也应超过3寸。如果没有现代的制玉技术，玺上的螭也不可能焊接上去，它也只能采用普通的打磨雕刻技术，因为只能利用其内外圆之间的玉石部分来制作传国玺。祥峰的这一质疑从根本上否定了传国玺是用和氏璧琢制而成的说法，这与很多专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祥峰对于璧的解释稍显笼统。扁圆形，中空之美玉者，除璧外还有圆和环。古人对于璧、圆、环是有严格定义的。尔雅释器讲，肉备好谓之璧，好备肉谓之圆，肉好若衣谓之环。肉是指玉的实体部分，好是指玉实体中间的圆孔，璧必须是玉边的宽度背于中间的圆孔。如果玉边的宽度和圆孔的直径不是这个比例，那就不是璧。璧为六气之首， 在所有礼遇中地位至高。在提出必不可能作为玺后，湘风表达他不相信袁奎荣教授会研究制作传国玉玺。湘风指出，假如袁教授真的参与了其事，并且还加上他的夫人邓艳华的多年研究，那么这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原中南矿冶学院副院长，1990年获国家教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5月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的专家，也实在不够专业精神了。湘风的意思是，有人在利用袁奎荣这位已故大师的名义拿出所谓的传国玺，显然另有他用。传国玺惊现杭州，专家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同样是来自东方网的消息称，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古文物鉴定专家李刚认为，和氏璧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并没有准确记载，在尺寸、质量、颜色等基本问题都没办法弄清楚的情况下，对一个传说之物进行复制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它充其量只是个工艺品而已。一方玉玺竟引发千年不绝的纷争，皆为争权，既有争权便有夺利。因美玉而起的夺利事端，在千百年玉文化继承的历史上也演出过一曲曲变奏。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明末清初戏剧作家李煜写有一部传奇《一捧雪》，后来京剧、徽剧、晋剧、秦腔、汉剧、豫剧、曲剧等根据《一捧雪》的故事改编了《温良斩》《沈头刺汤》《墨城替主》《搜碑带路》《冀州城》等名目不同的剧目上演。这是一个因美玉而惹祸又复仇的故事。故事原本并不完全是杜撰，而是取材于明代发生在河南淇县的一个真实事件。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叫莫怀古的人生在官宦之家，家中藏着一只玉杯，这玉杯有一神奇功能，斟上酒后，杯中酒液漾动，折射出杯底一束梅花花蕊，恍惚中给人雪花飘飘之感，故名一捧雪。一日，莫怀古遇见一个流落街头，以表背字画为生的年轻人，姓汤名秦。莫怀古见他可怜，便收留门下，做了贴身佣人。谁知这汤秦禽兽本性，见莫怀古之妾雪燕长得美貌动人，竟动了邪念，趁主人不在家时调戏雪燕。雪燕本是规矩女子，告知了莫怀古。莫怀古只恨自己有眼无珠，引狼入室，又声张不得，只好打发汤秦走人了事。这汤秦后来投靠了权倾一时的大奸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汤秦撺掇严世蕃向莫怀古索要家藏珍宝玉杯一捧雪，言其价值连城，并介绍了这玉杯的种种妙处。严世蕃找到莫怀古，说要看看就还。莫怀古情知玉杯一去无回，遂以赝品献言。严世蕃得到玉杯后不知是假，非常高兴，并升莫怀古为太常。但汤秦认得杯的真假，将真相告知严世蕃。严世蕃盛怒之下，命人到莫府搜取真杯。莫府仆人莫成将真杯藏起来，杯没被搜走。莫怀古害怕再被严世蕃追逼玉杯，于是弃官而逃，但最终仍在冀州被拿获。严世蕃命冀州总镇戚继光将莫怀古就地斩首， 戚继光欲救莫怀古，但无计。莫府仆人莫成与其主人长相极似，愿舍身救主。莫怀古因而得机逃往古北口。戚继光将莫成斩首之后，将人头送到京城，但又被汤勤识破。锦衣卫陆炳奉旨调查，并将戚继光拘捕。严世蕃令汤勤会审，陆炳以断为真，汤勤坚持为假。陆炳看破汤勤意欲得到雪燕，又思开脱戚继光，便将雪燕断与汤勤为妾，汤乃不究。洞房花烛夜，雪燕刺死汤勤，报仇后自刎。野史和戏文里的故事不免有人为加工的成分，但如今却有一只一捧雪玉杯存世，而且和墨家的故事接续起来。据河南新野县委宣传部干部丁建忠讲，莫怀古为玉杯弃官舍妾之后，几经辗转，最后在中原落脚，将莫姓改为李姓，隐蔽落户。具体地点便是如今河南省新野县歪子镇大李营的莫李家。玉杯收藏者李宝山，李宝山称其家族为莫怀古的后代。玉杯从明代珍藏至今，已传19世，即400余年。丁建忠介绍，一捧雪玉杯玉色为白中略带淡红，底部呈暗褐色，口径7厘米，深 2.5 厘米，壁厚 0.2 厘米，雕琢精美，巧夺天工。杯身呈五瓣梅花形，杯底中心有梅花的花蕊，杯身外部攀缠以疏影横斜的干枝梅，枝上着雕有17朵大小不等凝脂般的梅花，杯似众星托月，花由暗香浮动。杯身右侧花枝分生两叉，与杯的顶底部的有机相衔接，中呈椭圆，可伸进食指，自然天成杯的把柄恰到好处，鬼斧神工，令人叹绝。丁建忠还介绍，经故宫博物院鉴定，玉杯一捧雪为明代工艺，新疆和田白玉，玉质晶莹，构思巧妙，雕琢精细，为明代玉器之上品。现实与历史是否真的对应？今天的玉杯是否真是传说中的一捧雪，很难考证。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语却在这个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玉本该和最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遗憾的事情总是发生。人很难战胜自身的贪欲，玉一旦具备了财富的象征意味，事物常常就会扭曲变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中国西部，有一座高大的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延伸到四川盆地西北部，东西长达2500公里，南北最宽处350公里，最窄处150公里，平均海拔5500米到6000米，是我国大陆中部地形的骨架，也是以巨大的高度和长度横贯亚洲中部的一座著名大山，因此有亚洲脊梁之称。这便是昆仑山脉。昆仑山美誉被人类发现并利用，起于何时无从考察。最初给世人提供可考资料的信息的是河南的一位农民，一个盗墓贼。此人名叫不准，进时河南吉县人士。咸宁五年，不准贼胆包天，盗掘了吉县境内的魏乡王冢，所盗珍宝价值几何，早已无人去追究了。但他随手从墓内带出的一套竹简， 却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价值远远超乎那些珠宝，这就是被后世视为重要文化典籍的几种竹书。几种竹书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圣姬死事》，近代学者郭璞为其作注，将其合并成书，这就是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粹之士，由造父赶车，伯天做向导，从宗州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虞之山、群玉山等地，到达西域西王母之邦，与西王母宴饮筹坐的故事。这条路线用今天的地理概念来讲，就是从河南洛阳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穆天子传》中记述了西域诸多专以工艺为业的部落，如居于雨陵，也就是今天新疆英吉沙地区，首领为我国《史记》记载西域工艺有姓名可考第一人的前十的部落，属于黑水，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叶尔羌河之滨的仲孜氏部落等，称这些部落的成员善于将各种玉材雕琢成美器，部落里还专设有雕棺。穆天子取玉三成，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之，盛赞西域为天下之梁山，宝玉之所在。由此可见，昆仑山美玉的发现并被人们所用，早在帝舜之前就很有一段历史了，至西周已成蔚为壮观之事。穆天子传称西域的山为群玉之山，这群玉之山便是昆仑山。在古代，人们认为昆仑山是万山之祖，这不光因为它巍峨雄伟，有奇花异木、珍禽瑞兽，还因为它盛产美玉，连皇帝和神仙都将其作为长生不老的灵妙之物来食用。这座与秦岭相携，构成分隔中国南部与北部的纬向山脉，西起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之东的安大利塔格和阿拉兹山，中经和田地区南部的桑珠塔格、柳石塔格，东至且末县南阿尔金山的素拉木宁塔格，玉石矿带绵延1100多公里。在冰雪覆盖的高山深川里，分布着众多原生矿床和矿点，玉的品种丰富多样。仅以色论，据《新疆图志》载，便有干、黄、青、碧、玄、白数色，所以称昆仑山为群玉之山，实不为过。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从昆仑山的崇山峻岭中流淌出两条河流，一条叫喀拉喀什河，一条叫玉龙喀什河。和田玉就是在这里产生的。那么和田玉又是怎么开采出来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